而且显得特别的气派， 嗯， 这是广作的一个特点。 嗯， 苏作呢，就是我们苏州的那一个区域产的家具，它的特点呢就比较灵秀，它用的材料呢比较节约， 嗯， 而且呢，大家想象苏州园林的那种意境， 嗯， 里边的家具一定都是特别婉约的， 嗯， 那种小巧 小巧精致哈， 精致的感觉。 嗯， 但是京作就不一样了， 嗯， 那京作我们一定是宫廷的皇家的这种气派，就皇家的气派。 嗯， 为什么说京作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就是这种有皇家气派范儿呢？ 嗯，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京作其实是诞生于广作苏作之后， 嗯， 然后由这些工匠进入宫廷以后，在皇帝的这个直接参与下，这是直接参与的，皇帝对他做的每件东西都会要进行特别细致的指导，比如这个馅儿、这个壶， 嗯， 这个结构应该是什么样，这个背板应该是怎么样， 嗯， 皇帝会直接参与设计的，就是说加入了我们这个皇家贵族的这种设计思维，形成了一种流派， 嗯， 我们称之为叫京作， 嗯，所以京作是受宫廷文化影响非常深， 对，一定是， 苏作。就刚才您说的文人气息浓郁，但是呢惜料如金，而广作呢它因为这个广东那边它这个开放哈， 方便， 对，它可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， 是是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故事，就是我们跟故宫的研究员交流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如果咱们一般工匠做错了东西会不会杀头啊，会不会砍头，会不会冒犯 老有这样的传说， 哎，等等等，会不会有这种，但是明确说了不会的，因为皇帝对工匠的这种也是非常的尊敬，而且他不会给施加那么重的压力，因为更多制作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， 嗯， 他会顶多是罚俸禄，就是你的银子你的工钱 罚款， 罚一点啊，罚款， 嗯， 然后你接着做，做好为止啊，是这么一个过程，还非常有意思， 嗯。我们知道京作呢，就是它在这个器型啊、用料啊、加工工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据说龙顺城有一个京作72字诀，是吧？ 对对， 这个可能也可以表明咱们龙顺城的一个特色。 这个龙顺城72字诀呢，也就是我们在17年陆陆续续整理完善的， 嗯， 就是我们在提炼什么叫做地道的京作啊，有这么几个点啊，我们是72个字，我给大家说一下。首先就是皇家气派源自宫廷啊，这点就是讲到我们的渊源一定是皇家的宫廷范儿。 嗯， 第二，广苏两作汇聚精神啊，就是这两个广苏两作和京作有渊源， 嗯， 但是呢京作呢是有北京皇家的这种神韵啊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呢叫不计工本法度严格。怎么讲，就是我们的广作可能大家说，哎，材料很丰富，所以它用的特别多。苏作呢， 嗯， 大家材料比较节约，可能就是用料比较节约，但是呢京作一定是为了皇家服务，为了我们最高的统治阶层过去的所以它不计工本， 嗯， 但是呢它讲究法度，就是你的翅儿应该是步步高翅儿，还是四平翅儿， 嗯， 还是这个座椅这个宝座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制式，法度特别严格，讲究特别多， 嗯， 这是京作的特点。接下来是穿绡挂水满彻无钉，这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非常榫卯结构里边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会有绡的，用木绡穿到，特别明显的是我们比如罗汉床底下会有一个绡的，从我们的这个侧帮一直穿到我们那个床面， 嗯， 一个穿绡上去，然后另外我们的床的那个三接口的地儿会有一个挂榫， 嗯， 通过挂榫呢让这个结构特别的结实， 就是说京作的这个家具在这个结构方面是不用钉子，不用不靠胶，用榫卯斗合的方式把它组合在一起， 满彻无钉，而且是满彻， 现在还是这样吗？ 对，一定是我们作为传承单位，我们会特别坚持这个京作的核心的技艺。 您知道现在好多那个家具甲醛污染，就是这个胶是很厉害的一样， 嗯， 那没有这个胶，榫卯结构的话就很牢靠了， 对 对, 对, 对， 而且也没有这种化学物质的污染哈。 是是， 嗯，您继续。 就是满彻无钉，就是所有的都是一种材料，然后没有钉子，接着是一木连座，水磨烫蜡，这也是龙顺城的京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。就这个一木连座，不是一个简单的腿的花眼板的一个一木连座，不是板，就是这一点。我们是整个的椅子的腿儿，